四川、广东、上海等地。内地至今一共有90714宗病例，4636人死亡，现有确诊病例325宗。另外，内地再有2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01美元，卖出1792.7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09，瑞士法郎0.912，加元1.228，人民幣6.474，英磅對美元1.391，歐元對美元1.206，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的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接近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较早前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果栏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封路重开。渡船街天桥去红磡同埋红隧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都可以行翻呢段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杜文蔚，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我妈妈呢，我会想起康乃馨啊。那时呢大概11岁到啦，激嬲咗阿妈好惊啊，唔知点算好。於是呢就走咗落街，用仅余嘅零用钱呢买咗2朵康乃馨送俾佢。佢一见到啲花呢就即刻笑返啦。原来氹阿妈开心呢可以好简单嘅。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在美国有座大桥突然断开，还有些车跌了落海， 成段1200尺的大桥可以突然间消失了。 而在德国就有一座地标出了事，整个屋顶冧了下来， 啲石屎突然间跌落嚟，跟住议事大厅的屋顶无啦啦冧了，砸住条街。 究竟呢些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23时志》，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4日，印度来港女子初步确诊涉变种病毒，尖沙咀美元大厦居民撤离。 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三宗涉变种病毒个案患者同日曾访东汇城。 立法会选举制度法案委员会完成草案审议，当局期望本月底二读。 欧盟建议放宽已完成接种疫苗人士的非必要旅游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二的朝早是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欢迎你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听紧睇紧千禧年代这个节目。变种病毒个案再在社区那里又找到又出现了，昨日再有一宗，今次这个就是一个28岁的家庭主妇来的，他在4月4号由印度的德里回到香港，中间在富豪东方酒店是做过检疫的，检疫了整21日，4月25号做完检疫就回去他的住所那里，是尖沙咀的美元大厦，之后都做过两次的检测，一次就阴性，一次就是不确定的结果。去到5月2号呢就再做一次个检测啦，咁就话呢係初步阳性，抗体力都係阳性㗎。換言之，即係話咧，佢由4月25號翻咗去佢個住所嗰度，至到5月2號期間咧，喺社區咧有成8日咧，都係係可能咧有呢個病毒期間咧，又喺社區嘅。咁而家咧喺衛生防護中心咧就話啦，美元大廈嘅住户咧都要去呢個檢疫中心嗰度咧係檢疫21日啦。咁亦都係涉及咧係大約40个单位嘅。對於社區再發現呢一啲嘅變種病毒，你又點睇咧？嗰個風險嘅情況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7-2-3-1-1 1-7-2-3-1-1。同埋啦，而家讲紧即系点解会做咗一啲嘅检疫隔离，21日都仍然有一啲嘅变种病毒咧系流入社区嘅咧？会唔会当中有啲乜嘢嘅即系所谓防疫嘅漏洞出现咗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许雪昌教授，头先讲到印度嘅翻嚟嘅一位28岁嘅家庭主妇呢一个嘅个案咧，又系去到第六宗嘅喺社区发现到嘅变种病毒个案啦。这个个案嗰个威胁性，你自己点评估啊？这个个案 咧，就根据卫生署嗰啲资料，就系界定咗系一个输入个案嚟嘅。 嗯， 咁应该系佢喺当地已经感染咗。 系。 咁就，但系而家最奇怪就係佢喺酒店嗰21日咧，做咗起碼3次噶啦， 嗯， 即係4号至25号，就都係陰性嘅。咁你會唔會中間嗰啲樣本有問題啊？呢、這個我相信要跟進咯。咁出咗去之後就後屘去到5月2号先至係即係正式係睇到個結個核酸係陽性， 嗯、 但係佢嗰個病毒量就好低嘅。因为那个 CT 值就远超过30，同埋已经有埋抗体，咁、嗯、所以应该就去到25号就稳阵啦。但系中间25号至到5月2号咧，真系唔排除佢可能仍然有一定程度嘅传播性。 嗯， 咁所以卫生署都系稳阵啦，就将嗰40个单位就系送咗去检疫中心先。 嗯，咁而家呢一个先讲到话25号去到5月2号，即系5月2号就确诊佢系有一个嘅即系阳性抗体啊等等啦。嗰段时间喺社区，你觉得对于个社区嗰、那个传播性嗰个威胁性有几高咧？会唔会已经引发咗好多唔同嘅传播链啦？呢个点评估咧？又 嗱，呢个要时间去观察嘅、 嗯， 因为呢个病毒有潜伏期啊嘛。 嗯， 咁但系都譬如舉例就係上次嗰個印裔男士，佢4月9号出咗社區咧，咁、 嗯、 佢至今亦都未話引起社區大爆發，即係淨係感染咗嗰、那個即係非裔嘅護士同埋呢個菲佣。咁我相信因為社區仍然有好嚴謹嘅社交距離措施，咁、 嗯、 多數市民都係戴好口罩啦，特別係室內啊人多擠迫地方，亦、 嗯、 都有多注意手部清潔。咁所以如果你有呢啲防疫措施制衡之下咧，佢又唔一定话会有大爆发，所以但系都要时间观察。 嗯， 但對於住户嚟講，即係而家同一座嗰啲同一座大廈嘅居民啦，就要去檢疫啦。但係嗰個威脅有幾大咧？因為可能喺屋企或者附近嗰、那個，即係佢哋做嘅防疫嘅措施可能未必咁足嘅，咁未必可能出街戴口罩嘅，喺屋企可能都即係冇戴啊，或者有其他可能會傳染到嘅渠道啊。呢個嗰個風險有幾大咧？ 呢個就好難評估嘅，因為都要知道嗰、那個佢呢個印瑞女士佢。出咗去嗰段時間咧，佢去過啲咩地方接觸過啲咩人啊？啊，咁呢個衛生署要做啲跟進先知嘅。咁但係而家穩陣啲咧，就係喺嗰棟大廈40個單位送咗去檢疫中心先啦。 但我想知頭先教授就話，估計佢應該係可能喺即係印度嗰度已經係即係感染咗，然後翻到嚟香港啦。咁但係就未必係檢疫酒店入邊感染。嗰個諗法係點樣諗啊？點解會評估啊呢一樣咧？ 我相信檢疫酒店裏面應該冇相關嘅變種病毒個案，所以佢哋先至界定咗係一個入口個案，即係機會高啲咯。因為佢而家呢個係 N01Y 咁係即係仲有冇其他嘅變異，就要睇埋嗰個全面嘅基因排序啦。但係肯定就有 N01Y。咁呢個係即係應該相信係當時嗰層或者嗰個酒店係未有呢個相關個案嘅啦，估計。 就而家就話，即係中間喺檢疫酒店做咗幾次嘅一啲檢測啦，都冇發現到有病毒啦。咁啊，再出到嚟之後就一次陰性，一次不確定。咁其中有啲都係去到社區檢測中心做，即係可能都涉及唔同嘅檢測嘅檢測箱嘅。呢個係即係點解可能唔同嘅檢測箱做都可能出現一個唔係確定嘅陽性嘅情況嘅咧？ 呢個都要好睇嗰個樣本質素啦。又或者佢会唔会已经感染咗一段时间，即系喺印度未出发前已经感染咗一段时间。咁有时有啲个案咧，佢系可以排嗰、那个即核酸咧，可以系35日都阳性嘅。中间亦都可能间中有一次系转翻阴，即系呢啲都喺2020年都见过嘅。即系有时阴时阳都会有嘅。咁亦都好睇你嗰个样本质素。 而家喺檢疫酒店會唔會？ 如果佢嗰個抗體已經出現咗咧，即係五月二號已經有咧，咁就反映到佢起碼發病係超過咗10天。 如果佢喺檢疫酒店嗰度咧，一般係會唔會做埋頭先講話一啲抗體嘅係咪陽性啊，係咪陰性啊？會唔會做呢啲嘅？ 喺酒店裏邊應該係主要抽樣本嘅啫。即系以往就系、是、即系到步就要抽一次啦，咁佢好明显系阴性啦。跟住以往系第12天同埋第19天，咁而家最近就加咗就第7天都做埋。 而家睇落即系就算可能加咗加多几次喺检疫酒店入边一啲嘅检测嘅次数啦，咁似乎做完呢个嘅检疫隔离21日之后，都有一啲嘅变种病毒嘅个案流咗出嚟嘅。咁你觉得仲有啲乜嘢地方要改咧？或者起码喺检疫酒店嘅层面可以再做啲咩咧？又 我相信要睇一睇嗰、那个抽样嗰个方法有冇啲出现啲咩问题。咁呢个要卫生署要跟进翻即系因为佢中间都。有第12天、第19天是在酒店期間做的。咁兩次都是陰性的，會不會是假陰性啊？定是怎樣？咁呢個衛生署要跟進。咁好彩出翻嚟之後，在第26天就再做多一次。咁雖然嗰次話係模棱兩可，但係起碼就出咗個信號，就係你之後再要補多一次咯。咁就係5月2號就係即係補多次之後，就知唔知道係肯定係陽性。 你讲话即系睇下抽样方法有冇问题，系讲紧即系一啲， 因为你系派采样员上去抽噶嘛，你系喺酒店检疫期间，会唔会去抽嘅方法有问题咧？ 但呢个可能会好个别啦，即系或者要再执啊，再睇嗰啲要，即系要可能要逐个抽样员佢哋嘅手法去睇，系咪咁样咧？ 你可以將即係正如最近都有啲討論，就係如果遇到呢類個案，就同當時華美達一樣啦。既然出現咗呢個個案咧，咁可能就要揾翻同期曾經檢疫過嘅住客咧，就同佢抽血睇睇抗體啦。咁會唔會真係原來佢已經感染咗？不過只係你抽樣本有問題，變咗係假陰性。 即係呢個係睇翻佢哋同期住過嗰啲檢疫嘅人士。即係嗰啲基因排序嗰啲係咪做呢一類啊？你話 唔係， 是曾經住過同一酒店， 嗯， 啊，都是沒有說是陰性，就出回去社區，啊，可以呢就找回他們出來跟他抽血，看看他是不是已經有抗體，因為有很多時候是沒有症狀的嘛，他根本上如果你那個樣本是陰性，你都不會做基因排序的， 嗯， 反而就是現在因為出現了這個個案這麼難解釋到呢，咁你就可能要幫嗰啲曾經住過呢個酒店嗰啲入境旅客呢，就同佢抽血睇清楚佢有冇抗體，原來佢係咪有受過感染佢唔知 道。嗯，如果揾到佢哋真係有啲有抗體嘅情況，再去追嘅話，難唔難追呢？其實又即係追蹤返其他有可能感染嘅， 都唔容易㗎，因為已經隔咗成一個月呢， 嗯， 你揾到佢有抗體嘅話，咁當然啦，佢喺酒店嗰段時間冇問題啦。但是你要佢寄翻佢出咗去社區之後，嗯，去過咩地方咧，都未必容易嘅。而家都係，雖然話用安心出行嘅人多咗，但係都唔係個個用噶嘛。 嗯嗯，整體呢段時間，之前都有啲譬如疫苗氣泡喺食肆嗰度，可能一啲人數上面有放寬啦。撞正呢段時間啦，有即係社區又陸陸續續有一啲嘅即係變種病毒嘅個案出現啦，係咪都需要再停一停，或者嗰啲疫苗氣泡可能再收翻緊啲啊？你點睇咧？呢個又 一般都係要睇疫情嘅。咁正如我提過啦，就算四月九號印裔男士出咗社區咧，佢都係未有引起社區大爆發， 嗯， 因為始終我哋社區都有一定嘅防疫措施係做緊啊嘛， 嗯， 社交距離措施係做緊啊嘛， 嗯。 咁人多擠迫地方，啲市民係戴緊口罩、多洗手嘅。咁所以你又唔需要話突然間有個變種病毒出現咗，你又要即刻要做一個反射式嘅收緊，你都要睇下個疫情有冇俾佢引起爆發。 嗯，嗱，而家好多討論咧，話可能啲頭先阿教授都講到，可能採樣嘅方法上面可能要再睇睇咁。我見到有啲建議就話啊，除咗採樣，即係嗰啲檢測箱或者採樣完採樣完樣之後咧，政府可能衛生署都要再做一啲嘅抽驗或者覆驗咁。你點睇呢個建議咧？ 嗱，而家一般個程序咧就係嗰啲公司做咗個樣本先，如果真係話係有陽性嘅跡象咧，那個樣本係送俾衛生署嘅， 嗯， 衛生署就會再做一個復檢。 嗯， 咁因為佢個數量都大嘅嘛，即係以往你最近就限咗好多航班入境啦， 嗯， 但係即係如果你下下要重複做咧，咁變咗嗰個工作量就會大好多咯。 嗯， 咁一般你俾得嗰，那個檢測商幫你手做，你都係信佢有翻咁上下水準的。 嗯。即都希望即係盡量信佢哋啦咁。另外啦，我見到理大同埋港大咧，之前就做嗰個病毒基因嘅排序，咁就話發現咧，之前第一宗咧係喺社區發現嘅變種病毒個案嗰位嘅印裔男士咧，就同頭先東涌講嗰位嘅飛鴻嗰個病毒基因係話相同嘅咁。尋日衛生防護中心咧就話啦，即係呢位印裔男士同埋東涌嘅呢位飛鴻咧，就喺同一日啊，喺四月十一號咧都係去過東涌嘅東匯城，因為之前就話揾唔到佢哋可能去嘅地方嗰啲交集嘅，而家就揾到啦。四月十一號去過東匯城嘅都話，你覺得呢個係咪都係佢哋大機會佢哋直接即係傳播到嘅途徑嚟嘅咧？ 係啦，咁衛生署顧問就琴晚即係通知我咧，就係佢呢個印裔男士同呢個非裔嘅護士咧，係琴日先至確認佢記得四月十一號真係去過東匯城。 嗯。 咁所以咧就變咗峰回路轉啦，初初就揾唔到，佢哋亦都冇用安心出行嘅，咁所以你憑記憶咧就有個好大嘅困難啦。 嗯， 咁琴日先至確認佢係四月十一號去過，咁而嗰個飛鴻咧亦都係嗰日喺嗰度出現過。 嗯， 咁相信就係解釋到佢哋點解會感染到。 嗯， 咁同埋嗰即使係第二位，即係話嗰個非籍嘅護士咧，那個基因排除咧，潘烈文教授都話同第一個個案即係印裔男士咧，係非常相近嘅。 嗯， 咁都係可以話係解釋到嘅，即係有曬呢個 N501Y 啊、484K 啊，即係嗱係南非品種。 嗯嗯，但係而家講即係見到衞生防護中心都話即係佢哋十號去過東匯城啦，咁而家去過譬如東匯城呢啲地方嘅人都要做一啲嘅檢測啦。咁你覺得隔咗咁耐再追翻，即係中間可能好多傳播鏈嘅啦嘛，再追嗰個效用有幾大咧？ 咁你都要做嘅，因為你個線索係琴日先出現啊嘛。 OK， 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市民如果多啲人用安心出行，就可能幫到你嗰個記憶。 嗯， 咁但係即係而家中間相隔咗一段時間咧，事實上個效果就當然冇咁好啦。咁但係始終你係去過嗰個地方咧，都最好做咗個檢測先。 好啊，唔该晒许树昌教授，同你倾到呢度。许树昌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讲座教授。许树昌嚟噶。头先咧到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再有一个嘅变种病毒个案喺社区发现啦，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继续同我哋倾下嘅。啊，寻日同大家讨论过啦，有关于政府上个礼拜就要求外佣咧5月9日之前咧要做强制检测啦。咁喺一啲检测站都见到部分咧系有一啲长龙啊、排长龙嘅情况嘅。咁啊，而家做一啲嘅检测嗰度咧，就净系外佣咧都话系30多万咯。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先，成个检测嘅容量又点睇咧？有上达生物科技创办人焦贤图出身。 系，早晨， 早晨，焦贤图，同大家，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先，而家就你哋有冇话即系负责几多个呢啲检测站啊？咁样嘅 有啊，咁我哋一共就系有9个地点嘅，即系啲呢个礼拜，咁我哋本身就有2个社区嘅检测中心啦，一个喺丽景，一个青衣啦，咁其他就分布喺即系香港唔同地方，就系一啲流动性质嘅采样点啊。 几多度啊？譬如流动嗰啲，你哋有？ 例如流动嗰啲就有6到7个。 之前就譬如华大基因嗰啲就停咗佢哋嘅流动采样站啦。你哋有冇帮手即系顶紧一啲咁样噶？都 有噶，即系华大基因本身佢哋嗰个地区都系即系喺大西北啦。咁所以即系我哋都有接咗，例如佢哋喺元朗啊或者天水围嘅一啲采样点咯。 今次大家就關心啦，即係外佣嗰度咧，就額外要喺5月9日之前咧，要30多万嘅外佣起碼要做一個強制檢測啊，咁樣。對於你哋成個工作量啊、人手安排上面嗰個負擔有幾大咧？其實 個負擔係大嘅，咁但係即係畢竟佢始終即係呢個係維持一個星期嘅一個操作啦。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叫啲員工加班啊，咁其實都係可以應付得到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即係佢長期或者佢成個月都係咁做，咁呢個就絕對有困難啦。了解 加咗幾多人手咧？你哋其實 我哋其實就加咗20%人手，即係其實要20%嘅同事要加班咯。 你哋每日而家可以處理到幾多嘅檢測量？採樣量同檢測量咧，其實兩樣嚟嘅應該係。 係咁我哋係睇餸食飯嘅，咁我哋係睇即係我哋嘅採樣員或者我哋即係背後檢測嘅容量嚟去決定我哋可以承擔到政府幾多嘅採樣站咯。咁我哋其實而家連埋加班，即、就、係、是、我哋即係嗰個最高能夠承擔得到，大概係接近20000個樣本一日。 但譬如以你認識啦，即係成行嚟講啦，而家有做檢測嘅一啲公司，係咪可以應付到呢段時間？因為除咗外佣呢一個星期要做強制檢測之外啦，咁其實本身有啲要定期要做，咁譬如食肆員工啊等等咁，本身都有相當大部分嘅人要定期要做檢測嘅，係咪真係應付到咁大量咧？其實 我會認為係應付得到嘅，咁但係都會係掹掹緊㗎啦。咁同埋一類個關鍵，即係好似以我哋為例，咁我哋都真係需要要求部分員工係去加班啦。咁所以都係頭先講，即係如果你係一個短期內嘅突然增加，我哋係 OK。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日日都係要咁樣做嘅話，咁就冇咁容易啦。咁但係即係其實由我哋自己公司為例咧，咁其實由即係10月份，我哋開始做到政府承辦商，我哋其實一直係未停過請人或者係即係擴充。咁所以即係長遠嚟講，即係我哋呢啲承辦商嘅檢測能力嗰個容量只會越嚟越高咯。 頭先都講到話即係檢採樣同檢測兩回事啦。因為我見到譬如以政府公布啦，5月1日嗰個數去計咧，就5月1日其實佢哋係採樣咗11万多嘅市民嘅，但係去到5月2日，即係去到下晝咧，先至係檢測咗50000多，即係其實嗰個速度上好似似乎就追唔到採樣嗰個數啦。以咁樣去呢、這個容量去計，係咪真係可以到5月9日嘅時候可以做得曬咁多個外佣呢啲檢測啊？去到出曬結果啊咁樣？ 我諗佢嘅5月9日嘅準則係要求外佣喺呢個限期之前去做採樣啦。咁我諗呢個檢測結果滯後1-2日係正常情況嚟嘅。咁即係可能就係大概10月11日，咁就即係所有外佣呢個強制檢測嘅結果應該會出到嚟啦。 但會唔會有機會即係未必可能1-2日咧？即係過往都出現過啲情況，就係採樣咗，但係可能檢測嗰度塞車，咁啊變咗出現嗰啲結果咧，要可能隔咗幾日甚至10日先至有結果嘅。會唔會嚟緊有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咧？尤其是而家咁多外佣都要做檢測嘅時候， 這個情況是有機會發生的，但是呢其實個別公司的情況我就不評論了，因為其實這些大家都是預計不到的，因為整個程序是複雜，有牽涉住機械啊，有人手啊，有即其實還有一樣東西是重要的，就是這個物資啊，或者是那些消耗品的供應。 嗯， 其實即在這個位置，即如果是但一飯是出現了意外或者有問題的話，的確是會令到整件事是會滯後的。你尤其是即現在這個禮拜是一個這麼緊張的即高壓力的一個環境的時候，即如果出錯是會明白咯。咁亦都係我哋唯有盡量係即係加緊精神去令到呢啲事情嘅減低個發生嘅機會。 嗯，阿資源台長唔夠一分鐘到，但我都想問一下啦，即係而家你哋點樣確保啲即採樣員嗰個嘅手勢啊，或者嗰個標準係咪做得夠咧？因為有啲人都質疑，可能採樣嘅質素有問題喎。 是的，咁呢個的確我哋係第一，我哋所有嘅採樣員都一定係護士啦，即係確保嗰個本身嗰個基本功係有啦。咁同埋即係我哋都會即係留意住個採樣嘅速度，唔能夠話要求係超級快啦。第三亦都係即係應袁國勇教授有講咧，即係其實我哋喺化驗所裏面都會有提翻。即係嗰個人嗰、那個人類嗰、那個基因嗰個情況，即係如果你真係 hea 去要嘅話咧，咁我哋係會睇得出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有幾乎防線去確保，即係我哋嘅採樣係足夠。 好啊，唔該曬，蕭燕桃，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英国伦敦出席七大工业国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西方无意压制中国。布林肯和英国外相蓝韬文会谈后会见传媒，布林肯说西方的目的并不是要围堵或者压制中国，而是要捍卫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布林肯又谈到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北韩核问题，他说美国希望与俄罗斯维持比较稳定的关系，不过要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怎样行动，尤其在乌克兰问题等问题上的做法。布林肯又敦促北韓把握機會，透過外交途徑打破核問題的僵局。歐盟委員會建議成員國放寬新型肺炎疫情下的非必要旅遊限制，容許已經完成接種歐盟認可新冠疫苗的人士，以及來自抗疫工作良好的國家公民入境。目前有四款疫苗，包括輝瑞、BioNTech、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取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使用授权。新建议稍后可能扩展到其他获世卫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药管局正审视俄罗斯的卫星5疫苗是否符合要求，但是暂时未评估任何中国疫苗。美国一个医疗资讯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计划在明年任期届满之后竞逐连任，再做五年。来自埃塞俄比亚56岁的谭德塞2017年出任世卫总干事，是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非洲人。世卫发言人说不会评论相关报道，只是表示提名程序上月展开，世卫194个成员国可以直至9月提名候选人，明年改选。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输入病例，分别来自四川、广东、上海等地。内地至今一共有90714宗病例，4636人死亡，现有确诊病例325宗。另外，内地再有2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16美元，卖出1791.8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15，瑞士法郎0.912，加元1.229，人民币6.474， 英镑对美元 1.39， 欧元对美元 1.206， 欧元对美元 0.7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天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啦，大约3分钟之前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启祥道噶。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咧近住启祥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就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返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咁车龙呢分别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同埋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嗰段呢亦都慢车，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咁喺九龙啦，3号干线即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接近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嗰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喺圣座治大厦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咧，近住油站对出。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挤塞。咁喺清水湾方向咧，车龙长啲，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那段还是挤塞，龙尾在浪翠园四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一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亦都慢车，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你做咩踩我啊？ 你做咩踩我啊？ 喂，你做咩撞人啊？ 你做咩撞人啊？ 你唔睇路嘅咩？ 你唔睇路噶？ 喂，你有冇搞错啊？咁大条路，你点样撞埋嚟噶你啊？ 撞到你噶？ 你噶咩而家？ 生活上的冲突可以说无可避免，究竟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开心教室之为什么要调解，请来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朝早10:04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阿强来 马上到， 做什么啫你？ 你叫阿强过嚟啊嘛，我咪马上过嚟咯。 唔系啊，我系叫阿强嚟，唔系叫阿强过嚟啊。 强嚟响度， 强人是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强嚟， 守下流程， 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2021年5月4日，印度来港女子初步确诊涉变种病毒， 尖沙咀美元大厦居民撤离。 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三宗涉变种病毒个案患者同一层房东回城。 立法会选举制度法案委员会完成草案审议，当局期望本月底二读。 欧盟建议放宽已完成接种疫苗人士的非必要旅游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又有一宗嘅喺社区发现嘅变种病毒个案啦。你又点睇咧？对于成个嗰个风险，会唔会社区入边可能已经有一啲嘅隐形传播链，你自己都担心嘅咧？欢迎打嚟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嘅。对于陆陆续续有一啲嘅变种病毒嘅个案喺社区出现啦，唔同嘅人士、啲专家等等咧，都觉得譬如喺一啲嘅检疫方面啊，或者喺一啲嘅检测嘅抽嘅采样等等都可以再做多啲嘅，你又点睇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嘅。寻日咧就讲到有关于咧外佣喺续约或者换雇主方面咧都研究，而家就话嚟紧可能有啲新嘅安排就要打疫苗。咁见到咧菲律宾外长咧喺社交媒体嗰度回应咧就话做法咧系大歧视噶。菲律宾驻港总领事咧亦都话啦，如果喺打疫苗系成为咧系嚟港工作嘅条件嘅话咧，要求就唔应该咧带有歧视成分，就话觉得咧喺外地嚟香港做嘢嘅人咧，都要应该全部系要接种呢个嘅新冠疫苗嘅。另外，见到寻日有团体亦都去到评基会嗰度咧，系投诉相关呢啲讲到嘅措施咧，都系涉及歧视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评基会主席朱敏健，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朱敏健，点睇？头先讲到啦，有唔同意见啦，有一啲外佣团体等等咧，都觉得今次针对外佣做一啲嘅强检，甚至话即系要续约啊、转雇主咧要打针嘅话咧，都系觉得有歧视嘅。评基会嗰个睇法系点啊？ 系啦，首先琴日系的确有啲外佣嘅团体咧，都有好几个咧团体同埋个人咧，都已经系接触咗评基会。咁我哋負責處理投訴事務的同事咧，其實依家係跟進緊佢哋所提出嚟嘅訴求啊，或者一啲表述啊咁樣樣。咁所以喺有關個投訴嘅內容啊嗰度咧，我就唔會再評論啦。咁但係當然喺法例上咧，我都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就係如果我哋唔係睇到，無論話政府推出呢個外佣強制檢測，或者外佣必須要續約嘅時候要接種呢個疫苗等等咧，其實個種類上都係屬於一種防疫嘅措施。咁呢個啲防疫措施係會造成一個差別待遇嘅，但係構成呢個差別待遇之後，佢究竟有冇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入邊嘅規定咧，就必須要睇第61条嘅講法啦。咁第61条咧所講嘅嘢咧就係話，任何嘅保障公眾健康嘅措施，如果佢是有一个合理的必要性，咁呢佢就可以豁免于残疾歧视条例的管制范围。咁所以我哋要睇一个措施呢，就唔係淨係单睇个政策啦。如果我哋话政府推出一个外佣要喺续约或者新约或者入嚟香港做嘢嘅时候要打针嘅咁样。咁我哋必须再问多句就话呢个措施呢个政策是怎样落实的呢？如果外佣有些是愿意打的，不过在续约的时间他可能未打到，由一些安排上的原因，那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方便他的措施呢？譬如说他不需要离开香港啊，他要住在一些比较远离这个高风险的环境之下，就尽快接种了这个疫苗，然后继续进行工作啦。那这个可能是一种可行的配套措施，那我觉得这个要研究的。那例如譬如说另外有些人呢就说，如果那个外佣本身是因为健康状况是医生建议不适宜打疫苗的，那我觉得也都应该要有另外一些配套措施啦。譬如说医生要证明啦，会不会做一些比较固定的检测啦，保证是持续是对病毒呈阴性反应的，咁系安全的咁样啦。咁第三类亦都要睇话，如果有啲外佣佢系唔好讲系咩原因啦，总之佢就话我唔愿意去打疫苗嘅。咁即使如此，我哋系咪即刻就一刀切就话，咁唔好意思啦，你就唔可以进行工作啦，要离开香港啦。咁呢个呢亦都系比较极端嘅。喺中间过程之中呢，我哋必须都要经过一个好小心嘅商议嘅步骤。要尋求話佢係咩原因唔打咧？會唔會有可能改變嘅主意咧？會唔會係資訊方面嘅 溝通有問題等等。即係總括嚟講，我覺得就係話一個措施係唔係必要而合理呢，其實係要睇佢落實嗰個細節，就唔可以一睇到個政策就話究竟佢係或者唔係違反咗歧視條例。 咁所以頭先聽你咁講，佢譬如有健康嘅原因，咁睇下有冇第二啲方法去代替啦，即係檢測等等。如果佢唔係健康原因，又唔想係打疫苗嘅時候，而政府亦都要求啊，咁如果咁嘅話，你就真係可能要離開香港，唔可以繼續喺度留喺度做傭工啦。咁呢個情況有冇可能係涉及歧視咧？又 要睇下佢達成呢個最後嘅結論中間有冇一個審視嘅過程，同埋有冇俾翻個公平合理的機會去處理那個這個不願意打疫苗的外佣那個具體原因和情況是怎樣。剛才我都提過就說你是即無論是僱主啦中介公司啦甚至政府呢，我覺得都要審視一下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會不會是一些資訊的發放不好呢，會不會對疫苗有誤解呢。因為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也都很多人都是覺得打疫苗其實是一種好的措施來的，因為起碼對個人那個防疫的保障會的而且確是增加了啦。那為什麼他會不打呢，是不是有一些原因呢？我覺得就要經過一個這樣的審視過程的，而不是說可以由 A 就立刻跳到 B， 就由於你不打所以就要離開就不能上任。那這個呢就會是一個不完善的過程，而是可能會受到挑戰的。 其實看回殘疾歧視條例，剛才朱敏健提到第61條，即是講緊傳染病那裡，就說如果它是保護公眾健康，那就是屬於合理地需要，入面是這樣寫的嘛。其實今次它就因為見到起碼兩宗的涉及外佣的變種病毒的個案，那就現在就剛才就說要5月9號或者之前要強檢，也都要在轉藥、續藥、等等那些要打疫苗，這個算不算是一個的保護公眾健康的合理地需要呢？因為兩個外佣的個案就現在全部外佣都要跟著這些措施去做，是不是一個合理的程度呢？程度上會不會未必是合比例呢？又 是先生，首先略略修正那個法例剛才你那個演繹那裡少少字呢，因為有少少不同我剛才講就是說一個保障公眾健康的防疫措施呢，都要必須是有一個合理而必要性先至可以豁免於殘疾歧視範圍，就並不是話所有防疫措施都自然是一個合理而必要即是有啲唔同嘅呢、這個。 Okay。 咁睇返講返頭先係啦，強制檢測嗰度啦。咁如果根據政府公布嘅資料呢，就話佢係根據防疫嗰個風險嘅評估啦，亦都有專家嘅意見啦，覺得即係變種病毒可能因為一啲咩途徑入咗市區啦等等。咁所以睇到呢個資料就係話呢個防疫嘅措施嘅推出呢係因應一啲風險嘅評估嘅結果。咁所以如果要評定話呢一個措施係唔係對外佣合理而需要呢，就睇個措施本身譬如嗰個對嗰個受眾佢嗰個入侵性、影響性有幾大啦？佢實際上推行起上嚟會造成有幾大嘅唔方便啦？嗱，防疫措施本身係一定會構成一啲差別待遇嘅，因為你做與唔做某一樣嘢，就會造成個結果會唔同啦。所以呢個措施對嗰個受眾有造成有幾大嘅唔方便咧？亦都係一個考慮佢係唔係合理而必要嘅一個因素嘅。舉個例，如果話強制檢測，但係你可能幾十萬外佣，你只係得一兩個檢測站嘅，要無日無夜咁去做嘅，咁呢個當然就會影響佢嗰個合理而必要性啦。但係如果喺配套措施做得好啲咧，咁又會令到佢個合理化好多嘅。咁所以同樣嘅道理咧，亦都適用於其他嘅打唔打疫苗啊等等，係必須要睇成個政策出台之後，佢有啲乜嘢落實嘅措施先至可以去決定。 咁而家見到譬如檢測嗰度有兩個外佣咧，就30多萬嘅外佣要去做檢測啦。見到呢幾日都有一啲檢測站咧係大排長龍嘅，咁呢個又算唔算係落實方面頭先做到你頭先所講嗰樣？ 我覺得當然永遠會有改善嘅空間啦。個問題就話你話排7-8個鐘頭係長，4-5個鐘頭係短，定抑或係點樣樣咧？其實呢個我覺得 大家要去商討咯。咁同埋呢個實踐嘅細節咧，其實亦都可以係與時並進，亦都應該係與時並進嘅。 Okay. 譬如第一日見到哇啊咁排長龍，咁政府就即刻會喺九龍公園又開多幾個站。咁譬如呢啲咧，都係一啲落實措施方面嘅改進。咁我覺得咧，一個合理而必要性嘅防疫措施咧，其實應該係要好緊密咁去做一個檢視同埋尋求改進嘅。咁至於你話佢本身客觀地合唔合理咧，就因為要睇嗰、那個。對疫症的風險評估 的標準而定，我相信政府有醫學的專家在這方面是提供那個專業的指引，我覺得市民都應該相信醫學專家的、意見。 因為講到即係對疫症嘅風險評估，我見到有啲團體或者菲律賓有一啲嘅人士都講到話，點解佢哋覺得今次係歧視咧？就話如果你從風險嚟講嘅話，喺外地嚟香港做嘢，或者講到啲高危地方嚟香港做嘢嘅呢啲海外僱員，如果你係講風險嘅話，理論上佢哋都應該要做一啲檢測，或者甚至要打疫苗啦。咁但係今次就唔係話針對外佣嘅咁，咁呢一個又未必好似係從風險角度去睇嘅一致性，係咪咧？ 我會覺得呢、這個。這個邏輯呢就是說大家對風險評估那個結論有不同意啦，即是說我相信政府專家會給了政府的意見，就是說、你強制檢測就是一個適當的措施，因為、這樣就可以應對到那個風險評估的結果。那至於說其他在外來來香港工作的人究竟他的風險評估如何呢、那這個、政府公開資料冇公布到啦，咁我哋唔知道個意見係咁。咁我覺得如果公眾對呢方面有疑慮嘅，其實係可以直接向政府提出呢一個疑問咯，即係話啊，對其他界別嘅風險評估係點樣呢？但你無論如何，從邏輯上講，對其他界別嘅風險評估如何，同埋對外佣界別喺今次嘅風險評估嘅結果如何，係應該獨立咁去睇嘅，唔會有影響嘅。即係話邏輯上，我唔做A 個群體的政策和我做與不做 B 個群體的政策其實是沒有一個必然的關係的嘛。 這個是，但是我意思就是說可能兩者的風險都一樣，但你選擇做 B 不做 A 的時候，這個是不是有可能有些歧視，就算不觸犯條例話，會不會起碼有個印象被人覺得是歧視？ 但是這個問但是剛才這句說話的、那個邏輯就是建基於說兩個不同的群組的風險是一樣的嘛，但這個資料我們不知道。 嗯， 系咪？我谂要政府去澄清或者、 okay. 提供一啲更加多嘅资料。 嗯，另外咧，有啲讨论就话啊，今次亦都会唔会可能涉及种族歧视条例咧？因为虽然佢系针对外佣呢个职业，但系呢一个职业咧，好明显大家都知道，可能主要都系嚟自某几个国家嘅一啲嘅人士咁样，有冇可能系涉及种族歧视咧？呢、這个又？ 如果去到種族歧視咧，咁我哋又睇翻種族歧視條例入邊嗰個規定係點樣咧？咁種族歧視條例咧，其實講話乜嘢構成種族歧視、種族中傷或者更嚴重嘅違反行為咧、就都要睇一樣嘢，就話嗰個行為被懷疑係歧視嘅行為，是否係因為嗰個對象被歧視嘅涉嫌被歧視嘅對象嘅種族、血裔？或者嗰、那個血系嚟到決定嘅咧，咁樣。咁所以呢樣嘢咧，如果係去到一個投訴嘅境界咧，咁評基會咧就會睇翻嗰個投訴人講出嚟嗰個環境係點樣，佢面對個處境係點樣，個歧視行為乜嘢，然之後去評估話啊，咁呢個行為係唔係因為你嘅種族而作出嘅咧？咁如果係嘅，咁呢個歧視就成立咯。咁、那個睇法就係咁樣。 但暫時應該呢個唔屬於個範疇係嘛？ 因為我哋已經琴日即係啲外佣嘅團體有好多個同埋個人咧、都有上到嚟評基會，咁依家呢件事咧就我哋嘅投訴科嘅同事咧係正在同呢啲團體同埋個人咧係在處理中，咁由於牽涉到個案個別個案嘅情況咧，咁我就喺呢方面就唔方便喺依家。 明白，好啊，唔该晒朱敏健，同你倾到呢度。朱敏健咧就系评基会嘅主席嚟嘅，再请多位嘉宾啦，同我哋一齐倾啦。因为寻日就同过一啲嘅即系一啲嘅外佣关注嘅团体啦，同埋中介公司咧，倾过今次针对外佣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啊。请多位嘉宾咧就系嚟自雇主嗰个界别嘅，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生儿，早晨。 早晨啊，先生。 早晨，容马生儿，点睇今次针对外佣话，譬如5月9号话之前咧做强检啦，另外一啲转约续约啊、转雇主等等嗰啲咧，都系只系而家话考虑有啲嘅新安排，就系要打针嘅咁，点睇啊？呢个 嗱，其实咧我一路都观察紧嗰个改变转变，同埋佢哋第一日去打针到啦，我都要去睇嘅。 嗯。 咁就政府安排呢就喺好倉促啦，咁可能人手不足嘅問題呢，就其實可以多啲嘅，譬如維多利亞公園裏面有啲站嘅話，你可以多啲嘅話，咁就唔使佢哋排隊排咁耐，咁呢個係應該做得好啲。但點都好啦，佢哋要全港嘅點解每一個係強制性去測試呢？因為喺其實舊年嘅十月到今年嘅月呢，政府一路都不斷係俾一個提供一個免費嘅測試俾外佣，但係好可惜就是那個大約都是大約10%左右的外佣去願意去做這個測試。咁變咗其實喺一個而家已經係香港已經社區已經有咗呢個感染呢、這個即係新嘅變種啊 N510Y 嗰個。咁其實政府係擔心如果有人呢係感染咗，因為已經去到社區啦。咁其實政府係想去第一件事就其實想保護啲外佣，因為外佣嗰、那個佢嘅社交嗰個關係同個群組啊，係擔心佢哋喺假日裏面係非常之密集，咁就其實同佢哋測試咧，其實係一加強安心，僱主係好歡迎嘅，因為起碼個外佣係政府叫佢去測試，咁平往日嚟講，我哋僱主都跟唔到佢嚇，咁而家政府嘅時候咧，希望其實同佢測試咗冇事係一件好事，不過當然僱主希望個安排好啲。因為你太密集，有啲僱主會擔心佢原本冇事，如果佢真係有一個社區傳播鏈係因為密集咗喺個排隊嘅時候感染咗咧，就冇好啦。咁所以我哋嘅會都有呼籲，可唔可以即係放寬少少幾日，因為可能有一部分嘅僱主咧，其實特別啲獨居老人嗰啲咧，未必收到呢個信息嘅，提點唔到佢嘅外佣嘅。咁希望都唔好話咁嚴重嘅處罰啦咁，但喺而家嗰個疫情咧，又琴日又再睇新聞咧，我哋僱主嘅角度咧就睇到其實政府嘅安排提供嗰個接種疫苗咧，個重點其實都係想保護啲外佣，同埋點解外佣嗱，頭先剛聽到你講話係咪種族歧視咧？咁喺我哋嘅角度就唔係，原因點解咧？香港係有好多係印尼人同埋菲律賓人，佢都唔係喺工作喺家居㗎。咁呢個係點？佢呢個係工種嘅需要，可能佢係啲專家去評估過呢個界制，因為外佣係唯一個工作係所有其他職業都冇嘅，佢只係喺佢嘅工作同埋居住嘅地方都係同僱主嘅家庭。而大部分嚟講咧，佢都係照顧老人家同埋細路仔。咁所以其實政府點解要咁做呢？我都曾經講過，如果有一個外佣佢係感染咗咧，唔單止係影響你嘅家庭，係全等大廈。你最近嗰件 case 你睇到啦，係真係都係會影響好多市民嘅。咁、 okay. 所以其實政府嘅做法咧係想快啲去斷絕嗰個傳播鏈。咁呢樣嘢我哋會係支持嘅。咁、 okay. 但係至於你話個續約佢必須要打呢個針嘅時候咧，咁政府亦都而家出咗一個安慰，就話如果遇到外佣佢係健康問題有係唔可以接種咧，可以豁免嘅。又加上咗咧，佢哋亦都係列入咗個保障基金。如果佢哋係如果遇有呢個真係有特別係同呢個打針之後有關嘅咧，佢哋都可以申請呢個基金援助。咁呢一點咧，其實如果喺另外一個角度睇咧，因為而家嘅社區已經有呢個傳播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僱主咧都要鼓勵我哋嘅外佣去接種，因為點解咧？係冇嘢擔心，佢哋唔知道個傳播鏈喺邊，咪而家佢揾唔到嘅源頭啊。咁希望係盡快去做到。咁當然啦，另外一個角度，外佣有啲係擔心自己健康係會唔會接受到咧？咁所以我哋都呼籲政府咧，希望睇下點幫助我哋外佣咧。在他接種的時候呢，即是看看他身體的健康有沒有問題。那這個希望能夠一方面我們鼓勵我們那些外佣去接種，因為我們看世界各地現在其實都不是完全有些國家直接是沒有足夠這個防止疫苗。 Okay. 那但是我們知道有些外佣當他如果想回鄉下到過回鄉那些呢，他是很願意去接種，因為他都怕回鄉下沒得種。那其實 我哋都要珍惜政府而家今次俾嗰啲我啲外佣去呢、這個即係、就是、接種。不過我哋都係強調，政府喺如果續約嘅時候，其實要考慮我哋而家香港真係唔係好足夠，已經唔夠膽啊！喺當地請外佣嚟啦，香港啦。咁只係靠而家我哋可能同我哋做緊呢個合約嘅工人，咁、 okay, 所以香港政府希望佢再考慮點可以再妥善啲去處理呢個問題。 頭先容馬生兒講嘅應該係 M01Y 嗰個變種病毒株啦。另外我都想問啊，因為之前都聽到有啲僱主就話擔心啊，如果真係要啲外佣打針之後咧，可能出咗事之後嗰個嘅責任誰屬咧，保險包唔包咧，或者如果真係佢哋而家係諗住唔做嘅話，會唔會有啲長期服務金嘅爭議有啲咁講嘅？ 係啊， 仲一分鐘到，一分鐘到講。 我哋嘅會都係我哋嘅會咁有擔心。 嗯，係點樣咧？即係主要係 其實所以我亦都係有即係同勞工處咧溝通嘅，即係希望佢澄清政府。如果呢個外佣係因為呢、這個接種，即係唔關，唔係我要求佢一定要去做呢件事噶嘛。我係希望佢澄清究竟呢個屬唔屬於工傷。 嗯， 呢個第一。第二係佢個外佣話唔同我哋續約嘅時候，咁係點嗰個？長期服務金嘅計算如何咧？咁，仲有一樣嘢，因為政府亦都有出咗個新聞咧，就講咗，我啲合約裏邊啊，合約裏邊啊，僱主係要負責佢在香港佢嘅個人嘅受傷或者係病嘅咧，我哋要負責佢所有醫療費嘛。 嗯， 咁如果呢個情況之下，是接種了之後，咁但係政府 生意差唔多嘅時間啦，同你傾到呢度。 傳染俾住喺影灣園嘅39歲東涌菲傭一直成疑，衛生防護中心尋晚公布追查到行蹤嘅交叉點，發現三個人都曾經在上個月11日到過東涌東匯城，而印度裔男子同埋女朋友同一日亦都去過東涌海堤灣畔嘅食肆 Curry Lounge。當局要求同一日到過東匯城同埋呢一間食肆嘅市民同埋員工接受強制檢測。星島日報報道。 信報報道，本港今年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預估數字係按年上升7.8%，遠較市場預期為高。是自從2010年第一季以來最勁的按年增幅，並且成功扭轉連續6個季度收縮的頹勢。政府表示，首季 GDP 錄得較大升幅，主要是由於對外貿易表現強勁，以及去年比較基數低。經濟師預期今年第二季 GDP 仍然能夠保持較高增速，預料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長可以達到7%。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電台助理節目主任李君雅去年被港台重啟對佢投訴的調查，並且延長試用期。今年年初，管理層話調查未完成，向李君雅開出120日新合約。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尋日確認李君雅不獲續約，將會在今個月之內離職。港台回覆话，按既定机制和程序处理员工聘任安排，不评论个别个案。有学者形容事件属于杀鸡儆猴，令到表现突出、得罪权贵的记者加倍受压。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香港民意研究所和香港记者协会昨日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调查，2020年新闻从业员对新闻自由指数评分跌到只是32.1分，按年减少4.1分，跌至历史新低。其中80%的人同意港府是打压新闻自由的来源，比率按年增加大约8%。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本港新闻自由过去一年急剧恶化，质疑国安法实施后带来的寒蝉效应，加上港府持续打压新闻界，令到采访工作寸步难行，担心一旦假新闻法出台，会成为对付传媒的武器。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向立法會申請大約10億的撥款，就住新界北發展作勘查研究和詳細設計。其中面積達到320公頃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住宅佔了33公頃，預料日後可以提供大約31000個住宅單位，容納大約84000個居民，預料最快2032年會有第一批居民入伙。明報的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為了重置現時位於金鐘的高等法院，政府昨日指出，打算遷離重置地址上的建築物，即是中環新海濱附近的下角道食水抽水站到灣仔洛克道遊樂場。 當中會佔遊樂場用地大約一成，估計工程費用是大約5億5500萬元。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昨日又再出現一宗印度抵港的28歲家庭主婦進入社區超過一個禮拜，初步確診變種病毒的個案。政府除了要求當日曾經到訪東涌東匯城的人士強制檢測之外，有必要馬上責令東匯城停業清潔，並且層層追蹤密切接觸者，盡快切斷隱形传播链，市民亦都要减少不必要聚会，尽快接种疫苗，防止第五波疫情爆发。文汇报嘅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话，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警告，环球经济有望随住疫苗接种复苏，但系本地接种率只系得10%多啲，远低于纽约、伦敦同埋新加坡等主要金融中心。当呢三个地方都可以对外重开嘅时候，独独唔能够嚟香港巡视业务，恐怕会令商企重新审视系咪维持喺香港设立总部。社评话，为咗维持长远竞争力，香港人更加需要立即接种疫苗。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多个地区出现吸血懵患，将军澳海滨长廊系重灾区，居民经常被咬至到周身红肿。居民向政府部门投诉，发现呢一段嘅位置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运输署同埋食物环境卫生署等嘅部门共同管理。政论话，政出多门，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亦都冇意识沟通，懵患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东方政论， 成报社论话，审计报告质疑入境处打击假结婚力度不足，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反驳审计处系胡乱批评，难以理解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决定暂时不召开公开聆讯，剥削市民透过议员质询嚟进一步理解呢方面嘅执法工作。社论话，如果账委会是为了维护入境处的专业形象，那就是礼崩乐坏，自削权威，失信于民。成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咁亦都影响到亚街路街去观塘方向，龙尾喺路明道啊。咁重复多次，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喇沙利道，咁亦都影响到亚街路街去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喺路明道。另外啟福道去返啟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x 對出有交通意外影響，而家龍尾排到去觀塘繞道，近住觀塘碼頭啦，咁亦都影響到偉業街天橋去返啟祥道呢就擠塞，龍尾喺龍盤苑。重複多次啊，啟祥道去啟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x 對出有交通意外，咁龍尾排返上去觀塘繞道，近觀塘碼頭，咁亦都影響到偉業街天橋去返啟祥道擠塞，龍尾喺龍盤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钱佩卿，我好喜欢吃红豆沙的。以前妈妈大概一个月到就煲一次。红豆沙要煲得靓又有沙的感觉，就要掌握得好好，就好像妈妈教仔女一样，要懂得怎样去教导。其实红豆沙是代表着妈妈对我们八兄弟姊妹的爱和甜蜜。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2021年5月4日，印度来港女子初步确诊涉变种病毒，尖沙咀美元大厦居民撤离。 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三宗涉变种病毒个案患者同日曾访东汇城。 立法会选举制度法案委员会完成草案审议，当局期望本月底二读。 欧盟建议放宽已完成接种疫苗人士的非必要旅游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跟大家讲到有关于外佣在5月9日之前要做检测的情况，跟了雇主的团体谈了。另外都讲到昨日再发现一宗是带有 M01Y 的变种病毒在社区发现，涉及一个28岁的家庭主妇。大家都担心社区里面会不会都有一些风险，甚至是传播链在这里呢？对于整个变种病毒，大家都知道那个传播性是会高了很多的时候，社区那个风险有几大呢？咁继续都欢迎你打嚟1873111，讲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 系早晨，肖生。 你好，你好，请讲。 就咁样啊，我都认同系即系身体状况容许咧，打疫苗系有用嘅，即系保护到自己嘛，确实。 系。 但系咧，政府要啲外佣续约嗰时要打咗疫苗，佢嘅理由就系保护到自己，就同埋保护到雇主。保护到自己那度冇问题啦，自己有抗体，但系保护到雇主那度系错咯。因为你打咗疫苗一样会受感染，感染咗一样会传染到人，变咗你有误导咧，嗰啲雇主认为啊打咗疫苗冇事喎，咁啊即系逼埋啲外佣去打针咯。即系其实打针咧应该系自愿噶嘛。 但起碼都減少一啲風險嘅，係嘛？即係如果你打咗疫苗，可能嗰個感染嗰個機會會減細一啲噶嘛，會。 啊，佢只不過係講佢本人打咗疫苗嘅本人，譬如你啊我啊咁，打咗疫苗，如果感染咗咧，確實係有防禦噶嘛。就個病徵冇咁犀利，係都係咪啊？但係佢唔等於佢唔傳染到別人嘅喎。變咗啲而家好多外佣嘅僱主咧，俾政府誤導啦。哦，打咗針我就唔會有事。好似今朝有一個咁講，就話啊，如果打咗順等，但係如果有人捉係嗰、那個係容馬山兒啊，都俾政府誤導啊。佢話啊，如果疫苗打咗針就唔會話成等，但係都要檢測啊。其實佢打咗針一樣會中招，一樣會傳染到你噶。就係咁樣。 好啊，唔該曬陳生。仲有麥女士喺電話旁邊啊，早晨。 早晨。 早晨，你好，請講。 先生。 係啊。 少少意見啫。咁咧，我就覺得咧，應該打疫苗嘅，因為本人咧都係做飲食行業，咁咧我身體咧都托賴冇乜事，咁所以咧都要去打疫苗先可以去翻工。咁咧，我覺得呢樣嘢係保護到大家咯，同埋姐姐如果一有咩問題咧，成家人都好慘，因為我隔離屋咧佢個工人姐姐就係有問題，咁咧佢就要走咗去。 有問題嘅意思係咩咁 樣？係啦，有多少被傳染即係未確定咁樣，但都要將佢去唔好喺屋企啦，冇屋企啦，咁佢全家人就自己嗱嗱聲俾錢去檢測咗啦，冇事托賴。咁但係咧，咁兩夫婦去翻工嘅時候咧， 婆婆八十幾歲同幾歲嘅小朋友咧，咁又冇人照顧，咁就好淒涼啦。咁我就覺得咧，大家都希望守規矩咯，嗬。咁有陣時有啲規矩係應該守嘅，我哋要守咯。如果係太過分先，就係、是、當然唔可能接受啦。咁我就係少少意見啫。 OK， 好啊，唔該曬麥女士。仲有徐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是早晨，主持 早晨你好啊。 我主要有两点讲，不之前呢我想多谢阿袁教授同埋梁子超医生啦、我啲知识系佢哋获取嘅获益良多。好啦，讲返系外佣检测嗰度呢就系好大混乱，因为就算上网呢，有啲人或者唔识上网呢，好似老人家咁样呢，就算识嗰啲呢就好短期内已经敷晒。咁就好彷徨啦，敷晒系咪照冲去排队呢，咁就打去热线。咁二字头嘅热线咧，我打咗成朝咧都系录音嚟嘅。咁后屘好彩有个六字头热线，有位女士好好咧，就讲啲其他嘅检测站嘅资料，即系唔系有报告过嘅。咁而家我觉得个通讯系好不足。咁同埋咧，我就咁大批人又印佣又非佣去咧，会唔会交叉感染咧？譬如我个佣工已经好乖嘅，佢就算放假咧，佢都一两个 friend 嘅，佢唔会去维多利亚公园嘅。咁逼住佢成班人无端端平时都唔去维多利亚公园，佢都要去喎，系嘛？咁又去几个钟头都做唔到啦。咁 OK， 后尾都搞掂咗啦吓，唔上述。另外一点讲翻话系嗰个变种病毒，咁而家关注非佣印佣呢两个族群啦，咁点解唔关注系印裔或者南亞區的人呢？因為我們很多這些人士是香港的居民，以及他們的生活習慣，以及他們跟他祖居地方的交流頗密，可不可以說民政事務處麻煩做多些事，或者和衛生署做多些事，跟這些人士的社區的領袖談一下，他們知道社區哪類族裔的人，他們的同鄉哪裡聚居得多，最近有沒有跟這些回到鄉下的人接觸呢？可不可以在他社區又做一些強制檢測呢？反而現在很明顯這個病毒呢可以傳流多過28日嘛，所以我希望政府想多一層，聽多些袁教授的講解啦，麻煩了。 即宣傳多些，你覺得？我想問徐女士，你那個傭工最後是即係檢測了沒有？ 最後因為我打個六字頭嗰個熱線，佢又話有另外一些檢測的流動站是公開俾其他專業即係啲行業嘅，咁佢去了堅尼地城那度去做，但係都要排隊，都要 排了幾耐嗰 人？佢都話即係佢話都要成。佢我係 Monday 俾佢去嘅，因為我唔想去假日太多人，佢就都成兩個幾鐘啦，都成朝搞咗成朝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徐女士，多謝你嘅電話，先休息一陣。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來打疫苗之前都有一啲嘢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講俾大家知。如果你想接種科興疫苗克爾來福，就要留意，如果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血小板减少症等，就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还有，如果你属于过敏体质，有发热、免疫系统受损的情况，或者是18岁以下的人士，就应该先问下医生的。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咧即系外佣方面啦，同埋成个即系变种病毒咧喺社区嗰个情况。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一讲下嘅。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啦，见到审计署咧之前发表咗审计报告啦。嗱，一般嚟讲咧就会喺立法会嘅政府账目委员会嗰度咧系会有一个嘅公开嘅聆讯啦。咁寻日咧见到开会之后咧。账委会主席石礼谦咧就话，暂时咧系决定啊唔做一个嘅公开聆讯嘅。呢一个嘅做法究竟系咪常见呢？如果唔做公开聆讯嘅话，下一步又会点样落去呢？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副主席谢伟俊，早晨。 早晨，周立文，早晨，大家好，早晨。 早晨，谢伟俊，讲下今次账委会话决定暂时唔做一个公开聆讯，原因同埋考虑系啲咩呢？ 几个原因嘅，基本上最主要咧，因为咧就今次啲七个章节咧喺嗰个银码上啊，或者有关嘅议题嘅争议性啊，或者系对于政府将来管治嘅一啲嘅前瞻性嘅参考价值咧，都似乎比较平均。往事咧，我哋譬如其中一两个章节、一两个题目咧， 都好明顯地突出嚟咧，係我哋必須要馬上做開聆訊咧，先至會可以處理到。但係今次咧，就似乎大家嘅意見咧，覺得咧就係、是、都比較平均，係可以再睇睇，行多一轉嗱、有啲問題，我哋問多一次，了解咗有關部門嘅答案之後咧，先到下一次我哋喺六月頭嘅時候，會有另一次嘅會議咧，先再決定應該點樣處理。 嗯，所以你哋下一步就會再問多次啲部門，點樣問法呢個方式會係點咧？ 我哋用 Q&A 形式嘅問題，希望佢哋答案啦，咁書面上嘅答案，咁然後我先決定究竟係需要做個全面嘅聆訊啦，局部嘅聆訊啦，定還是係可以就咁書面上解答咗就可以了事，可以處理咗件事咁樣。 嗯，即係一般有幾個選擇嘅，就係我聽你咁講，就係、是、書面啦、公開嘅聆訊啦，係咪？我見有啲講法係話有啲叫短問短答啊，係即係點樣咧？呢、這個又係。 是啊，呢个是我哋近呢两年石禮謙主席咧，佢就都发明咗呢一个做法咧，就作为一个全面嘅聆讯，或者是完全冇作任何聆讯嘅一个中间点一个着墨嘅，就可以是就有啲特个别嘅议题，如果唔系真系咁严重或者咁需要，系咗个全面嘅公开聆讯咧，我哋好一个简单嘅一个所谓简易程序咧，纯粹系经过一啲嘅书面上嘅问答之后咧，如果再有任何需要跟进嘅问题咧，就一个。半小時至一小時的一個簡單的見面啦，都是立法會公開聆訊嚟嘅，不過就短好多，同埋聚焦問翻啲問題嘅啫。 嗯，即都係請翻相關部門嘅代表上嚟， 都係請翻相關部門嘅，不過短好多嘅。 但係點解其實唔直情揀一個即係公開聆訊，或者以往即係主要都用呢個方式去處理啦？咁咪正正可能解答到你頭先話，可能書面又要再問呢啲問題，咁又要來來回回咁，咁可能唔係更加直接咩咁樣做嘅話，或者各部門都有更加多機會去多啲時間去即係解釋啊。分辨啊，等等， 系啊，即系我刚才介绍过咧，即系如果以往咧有一两个章节、一两个题目咧，系好明显地系需要系重点去做公开聆讯咧，咁啊比较容易拣啲。咁但系过往咧，我哋发现到一个现象咧，就系有或者近呢两年咧，有一啲部门可能如果系冇做聆讯咧，可能佢哋嘅处理方法上咧亦都或者冇咁积极啊。咁如果我哋能夠個個章節咧都有啲嘅短問短答嘅問題問一問之後先咧，似乎大家都特別緊張啲。咁到最後可能咧先，如果真係有啲問題認為總係仲係解決唔到咧，我哋先做公開聆訊咧，呢個效果可能會更好。咁今次就我剛才所介紹咧，七個章節嘅七個部門嘅情況咧，都似乎比較平均，冇乜特別邊一個咧話喺個銀碼上啊重要性上咧係好明顯突出嚟。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行多一轉之後先再決定咁解啫。 我見尋日石禮謙主席咧度提過幾樣嘢嘅，即係話衡工量值要考慮啦，良好管治啊，社會影響幾個角度咧去考慮，即係審計報告入邊呢啲章節嘅，係咪今次三個範疇頭先講嘅三個角度咧，都係比較弱一啲咧？可唔可以咁講？其實 唔可以用個弱字，而係呢三個不嬲都係我哋帳委會嘅一個評論、一個主事嘅準則同埋範圍嚟。我哋唔能夠質疑政府嘅政策，只係能夠從衡工量值嘅效率上、銀碼上是否即係應使得使咧，去作一個標準、作一個評論或者作一個報告。咁今次嚟講咧，七個章節都比較喺呢三方面咧，都唔係話特別係離，即係所謂離譜啊，或者係哇咁差價咁，即係冇呢種咁嘅感覺。所以我哋而家仲喺未決定到究竟邊一個章節係更加適合做聆訊，或者需唔需要做聆訊。 但對上一次完全係冇做公開聆訊咧，係幾時啊？其實 對我印象中就我哋冇完全唔做公開聆訊嘅。事實上今次我哋都未去係所謂 rule out 咗，未去剔除咗呢個可能性。不過以往咧就做唔止一個、兩個、三個，甚至做過四個都試過。同埋咧，我哋曾經即係剛才介紹過咧，就算我哋唔做嗰啲長嘅公開聆訊都咧，我哋都曾經試過咧，就每一個章節咧都做咗一個短嘅聆訊，睇個效果係點樣。咁我哋不斷去試緊新嘅方法，要令到整個程序更加可以係每個部門都會係特別係警惕，特別係關注呢啲嘅審計署嘅報告同埋我哋嘅帳委會嘅工作咁樣。 嗱，今次喺審計報告嗰度啦，咁其中一個大家關注咧，就係涉及入境處嘅一個嘅章節啦。咁入邊就講到一啲假結婚嘅調查情況啦。咁啊，見到出咗報告之後咧，入境處同埋審計署都分別有一啲嘅回應。咁其中入境處就話，對於一啲不懂刑事調查嘅人咧，胡亂批評執法部門嘅個案處理手法咧，係嚴重破壞入境處嘅專業形象啦。咁入境處係深表遺憾，有一個咁嘅回應講過。咁而審計署其後亦都講到話，即係唔論 論是局長啊、部門首長，亦或是即係屬下人員，都應該避免公開反駁審計結果嘅。係咪今次呢、這、一個佢哋嘅即係有啲人形容為可能係一啲公開嘅反駁咧，都令到帳委會係多咗考慮，做唔做一個公開聆訊？ 我哋就完全冇考慮到呢一個問題，因為呢個始終都係一個即係所謂嘅風波裏茶杯嚟嘅次要嘅。咁、當然就喺呢個入境處嘅處理手法上係明顯同有關，你剛才講嘅指引係有相違啦。咁、相信兩個部門之間咧，或者甚至乎政府嘅或者高層咧，都會處理呢個問題。但係至於我哋帳委會嚟講咧，呢、這個唔係我哋應該考慮嘅因素，因為我哋今次最主要就係聚焦睇翻整個部門所牽涉嘅事，是否喺嗰個衡工量值方面咧，係值得係用相當多嘅時間同公帑做個公開聆訊咁解啫。 我覺得公眾可能有啲咁嘅感覺話，即係帳委會都唔想尷尬啦，咁樣，所以就唔做公開聆訊，怕唔怕啲咁嘅諗法咧？ 係啊，感覺我相信每人有自己嘅諗法咧，但係始終咧就可能傳媒又好，市民好咧，都可能咧，其實佢失咗個招，個招就唔應該喺哪個兩部門鬧交啊，或者有啲咩好睇嘅戲嗰方面，嗰、個唔係審計署，亦都唔係我哋帳委會應該做嘅，應該聚焦嘅目標。我哋係因為每一次做嘅聆訊咧，都係用好多立法會嘅時間、好多公帑去做嘅。咁所以我哋唔希望咧就擺殘戲出嚟，做咗俾人睇，而係真係翻返我哋嘅原則、我哋嘅目標就係應該係衡工量值去處理有關嘅議題，是否喺嗰、那個。公眾的公利益上或者是嗰個公帑的運用上咧，係、真係值得咁做。 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因為謝偉俊你本身都是立法會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的委員會的委員啦，咁都想問一下啦，見到而家嗰個嘅法案委員會嗰度就話而家開咗12次會啦，完成曬所有工作噶咯，其實係嘛？ 基本上是除了一些所謂的一些修正案，就仲有少少要處理嘅啫、 你會唔會再提啲修正案會訂？ 冇啦，已經截咗時間啦，截咗紙啦。 即所以其實下一步就去到係即係二讀嘅咯，恢復二讀嘅咯就。 冇錯啦，係。 你自己點睇咧？回顧翻再一分鐘到，即係成個法案委員會傾嘅過程。 首先咧，由於初咧就俾大家感覺咧，就係會係好多好多嘅修正案要處理啦，而事實上都係因為牽涉到好多條嘅法案同埋啲附例，咁所以大家喺嗰、那個喺無論編排會議嘅時間啦、嗰、那個密度啊，同埋喺個節奏上咧，都係傾向係好謹慎、好快咁去做嘅。希望可以盡量係喺個時限上可以完成個目標啦。咁一路做落去，發覺到其實都真係有爭議嘅地方，其實唔係真係太多嘅。有啲可能亦都唔係我哋本地立法可以處理嘅問題， okay. 而大部分都可能啲技術性嘅字眼上嘅修正。咁所以我哋都盡咗努力咧，係將嗰啲處理好曬。咁當然現一議題，我哋可能喺辯論嗰陣時要關注、要表述啦，但係。基本上我覺得是相對來說是比我相中是順利和快。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同你傾到呢度啊，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度，歡迎你打嚟1872321873D 講下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英国伦敦出席七大工业国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西方无意压制中国。布林肯和英国外相蓝韬文会谈后见传媒，布林肯说西方的目的并不是要围堵或者压制中国，而是要捍卫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布林肯又談到與俄羅斯的關係和北韓核問題，他說美國希望與俄羅斯維持比較穩定的關係，不過要取決於俄羅斯總統普京決定如何行動，尤其在烏克蘭等問題上的做法。布林肯又敦促北韓把握機會，透過外交途徑打破核問題的僵局。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輸入病例，包括來自四川、廣東、上海等地。內地至今一共有97,140宗病例，4,636人死亡，現有確診病例325宗。另外，內地再有2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如果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维持低位，很有可能从6月21日起撤销社交距离限制措施。随着疫苗接种计划进度良好，英国疫情缓和，至今已经有大约52%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1/4人打了两针。根据政府制定的解封路线图，将在今个月17号进一步解除防疫限制措施，容许酒吧和餐厅恢复室内营业，亦可能开放部分海外旅游。约翰逊同时表示，从6月21号起，现行的1米社交距离规定很可能废除，但他说仍然要看数据和看疫情发展。微软创办人盖茨宣布和结婚27年的太太梅林达离婚。盖茨和梅林达在联合声明中公布离婚的决定，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 结束婚姻的决定。他们仍然会继续在共同建立的盖茨基金会工作，但不再相信在生命的下一阶段可以一起成长，期望在结束婚姻展开新生活之后，外界可以给予空间和私隐。盖茨在80年代认识入职微软的梅林达，两人有3个仔女。根据福布斯报道，盖茨身家达1240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榜排第4位。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48点，升90点，成交金额4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97.5元，升1.2元，系升咗1.2元。腾讯控股623.5元，跌1元。美团系294.4元，升0.2元。中国平安81.75元，跌1元。盈富基金28.58元，升1元。阿里巴巴223.8元，冇升跌。药明生物108.6元，升4元。中国铁塔1.11元，冇升跌。百度集团200.6元，跌3.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19。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9，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现价报16,5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5美元，卖出179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两宗嘅交通意外呢都仲系未处理好㗎。包括呢就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界限街同埋书院道，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啦，同埋亚街老街近住路明道对出。重复多次啦，就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呢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近住路明道。咁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 Box 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去将军澳道接近观塘警署，就系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 Box 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咁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嗰条支路咧，亦都挤塞。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跟住兆辉台一段就挤塞。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咧落翻去观塘道嗰条支路亦都慢车，车龙断断续续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噶。咁喺新界方面嘅路面情况，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2021年5月4日，印度来港女子初步确诊涉变种病毒，尖沙咀美元大厦居民撤离。 卫生防护中心发现三宗涉变种病毒个案患者同日曾访东汇城。 立法会选举制度法案委员会完成草案审议，当局期望本月底二读。 欧盟建议放宽已完成接种疫苗人士的非必要旅游限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疫情方面，继续咧会听你嘅电话18723111，欢迎你继续打嚟啊！而家电话旁边有麦先生，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你好，请讲。 我觉得咧就系、政府要嘅打疫苗咧，要啲员工打疫苗咧就系啱嘅。其实咧，政府唔要你打，或者雇主唔要你打，你自己都应该去打嘅。 嗯， 因为你系嗰个家庭嘅一份子嚟噶。 嗯， 啊，人哋嗰个雇主食物啊，各样嘢都预埋你一份，俾个 B 你凑，咁样嗰个 B 咧学讲嘢嗰啲咧，通常叫埋嗰个佣工嗰个姐姐，叫佢做妈咪。叫自己嗰個媽咪咧就叫 Auntie 嘅， 嗯， 啊， 咁 樣即係等你咁樣即係你惹到佢，雖然打咗針唔係天下無敵，但係你自己都安心啊，你自己都要保護下嗰個僱主啊。 學生屋企有冇工人啊？你本身 冇。我嘅朋友有， 哦、 我建議嗰啲苦主咧，以後請家庭員工咧，要睇埋佢嘅品格，唔好樣樣都上綱上線，又話歧視佢，又呢樣嗰樣，歧咩事啫？預埋你一份食物啊，仲歧視？ OK， 好啊，唔該曬啊，麥生，多謝你嘅電話。講到有關於外佣打針嗰方面嘅，繼續打嚟18723111，我哋繼續聽你嘅電話。咁啊，另外有關於咧金管局啊，尋日就公布咗話撇除一啲其他嘅投資收入之後咧，就話今年首季外匯基金嘅投資收入咧係116億，咁啊按季去計咧就話跌咗咧差唔多九成，咁啊按年去計咧就話係轉虧為盈，咁就話因為咧上年同期咧都蝕得比較多，就話蝕860幾億嘅咁呢一。究竟反映了什么呢，或者有什么的影响呢，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早晨。 早晨，早晨，赵乐文。 早晨，李兆波。刚才讲到说、外汇基金首季的收入呢就116亿，以季去计就听到好像都跌得挺多，就是89%。这个那个是不是算是预期之内呢，或者有什么原因呢，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其實就嗰個比較，我覺得唔需要咁介懷嘅，原因去歸結成一啲嘅業績，呢啲係短時間一啲嘅結果嚟嘅。咁同埋呢啲係帳面形影，當然聽落去就話跌咗八成九，好似好即係嚴重咁樣。咁其實我哋如果睇翻就 每一季嗰個市場有啲唔同嘅情況。今次咧睇到蝕得比即係叫做蝕得比較多咧，就係嗰個債券嗰度，因為最近啲美息啊升咁啊，啲利息升、利率升嘅話咧，咁、那個債券係價格係跌嘅。咁同埋呢啲我睇到嘅數字係長面嘅，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最重要我哋睇翻就係一個長線嘅回報，同埋咧就係外匯基金啊支付俾嗰啲即係財政儲備啊，支付俾政府啊，佢嗰啲嘅款項，因為嗰個款項係一個真實嘅一個現金嘅數字嚟㗎。咁但係呢一啲嘅數字只係一啲嘅帳面嘅數字，咁啊逐季逐季俾你睇翻每一季，我哋總會有一啲嘅波動性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顯示個市場依家有一啲嘅變化咁啊，即係咁。咁而呢啲嘅波動隨住即係時間改變，咁如果你話嗰個債息如果係跌嘅，咁同埋個股市係利好翻嘅話咧，咁就變咗我哋睇到個數字就會係大升啦。咁同埋佢嗰個比較係同一個基數嚟嘅比較咁啊，所以我相信就唔需要介懷嘅。 咁所以我哋应该系咪用年去比好啲？因为而家就话按季系跌8%9啦，按年去比就话系多咗，因为上年个同期都蚀得比较多一啲啊嘛，系咪可以？如果呢个比较得唔得咧？又 嗱，就两个嘅，一个咧就按年嚟到比较，咁但系里边有好多啲账面嘅嘢，账面嘅嘢，因为根据会计嗰啲嘅准则咧，你一出一啲嘅业绩啊，季度尾啊，同埋年度尾嘅话咧，你就要用嗰啲嘅公平值去睇翻呢个，即系或者简单啲，我哋嘅市值嚟到睇翻咧呢一啲嘅金融产品啊、投资啊，因为佢里边有啲比较复杂嘅金融产品咧，那个市价系几多咁。咁但系另一个紧要嘅就系佢派几多俾政府啦，呢、這个真真实实嘅。我自己咧，我有管理一个校友会嘅基金，所以好少钱啊嗰、那个吓。咁但系咧都系睇两样嘢，第一就系嗰个投资嘅回报，咁一定有个账面嘅嘢。另外一个咧就系派几多啦，就系、是、现金出嚟，因为你。現金裏面可能是股息收了的，又或者真的買賣那裡賺了那些樣，但要看回真的派給政府的外匯基金其實是做得不錯的，所以我覺得就即是帳面那裡其實在外匯基金這個金管局昨天給立法會那裡那堆的 PowerPoint 那裡其實它那些數字關於這些季度那些東西都是一兩版的，大部分是講一些宏觀經濟、本地經濟、代地經濟那些這樣的東西，但是就很多人對這些數字有興趣，我覺得可能 香港是喜歡一些短線的投資，所以哎呀每一季度呢升升跌跌嗰啲好緊張啦，但係只要佢即係個整體個趨勢係好嘅，派到啲嘅回報現金回報俾個政府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數字咧，我覺得就冇需要介懷嘅。 所以就算即係睇落都係一啲帳面，就唔會即係有啲咩實際嘅大影響嘅。其實呢個係嘛？ 係啊，冇乜影響嘅。當然啦，你如果長期帳面都係一個嘅損失，派嗰度又派唔到咧。咁就一個大問題啦，但係一個短期性嘅波動咧，可以講幾萬億澳幣咁，我相信就唔需要睇得太重咯。 我見到就金管局嗰方面咧，就話未來幾季都唔係咁容易預計啦，又話覺得有啲非常不明朗嘅情況啦。你點睇佢有啲咁嘅預估咧？ 肯定啦，就呢一個嘅疫情發展，我哋唔知道，即係一路一路咁啊，環球嗰啲，譬如環球嘅旅遊嗰啲啦，旅遊商務旅遊啊，啲我哋都唔知道幾時即係會恢復呢個正常。咁一印度嗰度就都幾麻煩下，咁印度嗰度會唔會打擊呢一個嘅全球經濟咧？我哋又唔知道。整個比較好嘅，整個亞洲嗰度啦，咁就跟住我哋睇到啲即係大國之間有啲嘅角力啦，咁啲政策嘅嘢、人為嘅嘢。呢啲我哋好難去預計嘅，咁我相信都會係比較波動。不過美國嗰邊就真係幾好嘅，咁我哋即係睇到美國股市嗰度啊，因為始終佢嗰個股市市值大，亦都係好多嘅企業咧喺全球性嗰度個影響就係大嘅。咁內地我哋香港人都好彩啊，就係即係背後咗個即係內地嘅經濟復甦得好快啦，咁就變咗我哋從中嘅得益。起碼譬如啱啱琴日。公布嗰個嘅經濟嘅增長咧，都比預期係高嘅，咁不少啊，對內地，我哋同內地進出口有關咯。 呢、這個你覺得主要同內地進出口有關？但我見咧，因為譬如私人消費開支嗰度咧，即係都比話上年同期多咗1.6%嘅，咁呢個升幅係咪都其實反映成個即係市民對經濟信心或者經濟環境方面嗰、那個嚟緊都會一路向上啊？咁定你點睇咧？呢個人？ 嗱，呢個都係嘅，不過 1.6 就唔係好多，但起碼扭轉咗嗰個負數嘅勢頭啦。呢、這個私人嘅開支跌咗都呢一個嘅六季，咁但係依家你睇到話疫情叫做穩定咗啲，咁咧就啲人都習慣咗呢一種咁樣嘅新常態啦。你都要用錢㗎，咁咪用錢買下啲台灣嘅、日本嘅嘢嗰啲咁嘅樣咯。咁政府開支都我睇到都係好強啦，政府係刺激呢一個嘅消費嘅。咁但係咧，因為始終整體上面嚟講咧，我哋都跌咗六季嘅，即係如果你話要翻到呢個疫情前嘅水平，因為香港嗰個嘅 GDP 咧係兩萬幾億噶嘛，每季係大約六千零億、七千零億咁樣。咁但係跌咗咁多季，你翻翻到疫情前社會事件之前咧，咁都仲需要幾季嘅時間咯。 嗯，因為我見今次話即係第一季嘅 GDP 咧，本地生產總值咧就話按年實質咧係多咗7.8%嘅，因為原本話市場預期都係3.7%嘅啫嘛，百分之嗰個幅度嚟講，好似係多咗好多。嗰個原因係咪就係頭先你所講話，即係同內地嘅即嗰啲生意方面啊，來往方面多咗咁樣？ 係啊，嗰度嗱呢個 主要係嗰度 貨品出口30.6%增長，貨品進口就23.3%，咁呢個都係即係非常非常之顯著嘅一個嘅升幅嚟嘅。咁內地好，大家都知㗎啦。即係我本身又喺中大深圳嗰個教書，依家就網上教啦，翻唔到去。但啲同事睇到佢哋話，我咁都係非常之高興啊！即係歡歡樂樂。咁我哋相對嚟講乜都做唔到嘅，就是、可能淨係去西貢嗰啲咁啦。咁佢哋啲消費完全冇問題嘅。當然佢哋嗰啲嘅即係普通工人做工嗰啲，係有啲嘅挑戰喺度嘅。但係剩低佢哋係好即係好捨得用錢啊！咁佢借好多中賺。咁我哋最需要即係買嘢啊，咁好多都係見香港嚇。咁但係我啱你提到話私人消費開始咧係升到 1.6%，但係正所謂咁，但係就係都係比較弱嘅一個數字。你相比起呢個進出口嚇，即係出口嗰度30.6%，呢個進口個23.3%，咁就政府開始第一政府開始先，所以1.6%唔係一個好亮麗嘅數字，但起碼一個正數嘅數字咯。 而家政府就話即係會修訂2021年嗰個全年 GDP 嗰個增長嘅預測，你有冇預期即係會？调整到咩幅度啊？ 我觉得就4-5% 系有机会嘅，即系琴日金管局都俾咗个 range 嗰个都系大概系3.5%，如果冇记错嘅话，咁所以4-5% 嗰个有机会，因为即系第一就系跌得太多啊，第二咧就系我哋嗰个疫情算系真系控制得唔错，虽然你比起澳门啊、或者台湾嗰啲，我哋有啲距离，但系香港都系安全。你安全嘅话，啲经济活动就会嚟嘅。如果越早开关嘅话咧，咁嗰个经济即系增长咧，今年嗰个仲会系一个比较高啲嘅一个嘅上限咯。 嗯，好啊，唔该晒李兆邦，同你倾到呢度。李兆邦就系中大商学院嘅高级讲师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美国面临的八大危机当中的另一个危机就是政治正确的危机。 今日的美国，一个科学家如果胆敢发表某种族智力偏高或者偏低的研究成果，一定会被辱骂、失业，哪怕你拿出严谨的科学研究资料。肤色、种族、信仰、性别，这些可能涉及歧视的描述，通通都不能够讲。发展到最后，就连矮、伴、老、同性恋这些事实描述的词句都成为了彻底的禁忌。政治正确淹没了事实的正确，对言论自由、规则公正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学的面选拔人才要讲政治正确，要有一定的黑人、女性比例等等，体现所谓的多样性。尽管这种一味追求多样性的理念一直在度破坏自由学风，消灭价值观的多样性，绝大多数大学还是将它奉为办学思路。美国大学流行攻击保守派学者，一些左翼人士肆无忌惮地破坏教学活动和学术交流。2017年保守主义学者查理斯·莫瑞受邀请到一间大学发表演讲，遭到大批学生的吵闹抵制，不得不改为视频演讲。演讲结束之后，学生又暴力阻挠他离开，导致一名保护他的教授受伤入院。 近年来，全美很多地方甚至将华盛顿、林肯、杰弗逊的雕塑摧毁，因为他们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政治正确已经到了要否定历史的地步，就连一贯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亦都难逃政治正确的侵扰。纳斯达克对3000多间上市公司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要董事会成员里面必须有一位女性、一位少数族裔或者一位 LGBTQ 性少数群体。这种用配额而不是用才能的准则，表面上是反歧视，实质上就正正是对强行分配名额的族类的歧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我见到香港记者协会咧，寻日就公布咧有关于2020年嘅新闻自由指数。咁就有两个部分嘅，一个就系新闻从业员自己嘅评分啦。咁我呢个指数就话有 32.1， 咁就话系八年嚟嘅新低。咁另外咧一个就系公众评分咧，就系 42.6 分嘅。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起倾下先。有记协主席杨建兴，早晨。 系早晨啊，谢乐文。 早晨，杨建兴，讲下你哋呢一个嘅调查几时做，同埋系咪有唔同嘅项目嘅评分嗰方面系？简单讲下呢个。 我哋喺二三月做啦，咁咧其实做咗几年，都系同样模式吓。咁系都系就一啲嘅问题系俾公众啦，同埋即系俾新闻工作者去评分。咁亦都有一啲系就每一年对上一年一啲主要嘅事件。問翻一啲回應者，即係對嗰啲事會唔會即係覺得會唔會好影響到新聞自由咧？即係包括《國安法》啦，包括一啲涉及記者被蔡玉玲案守呢個一傳媒大樓啊等等嚇，咁嗰個都係就一啲事件睇一睇對新聞自由個影響。咁嗰個趨勢其實都係睇到，即係自從我哋2013年開始做咧，咁都係向下啦，公眾同埋新聞工作者，咁有時有少少嘅差距，就係可能就係喺行業裏面嘅感覺同即係公眾喺即係咁樣睇新聞自由，以至於一啲以即係一啲嘅因素，可能嗰個睇法會有少少唔同，但係大致嗰個趨勢係清楚。即係新聞自由係向緊下啦，可以咁講。 但主要譬如新聞從業員嚟講咧，覺得新聞自由係啦，先講到向緊下啦。嗰、那個邊方面嚟自多啲咧？今次喺個調查入邊睇到。 嗱，我哋舊年做嘅時候咧，因為係接住呢、這個反修例期間採訪，遇到好多嘅大大小小，即係相當頻密嘅喺現場採訪遇到嘅一啲嘅。警方執法嘅一啲嘅問題啦，語言啊等等嘅一啲語言暴力啊等等嘅一啲問題，咁所以嗰個亦都公眾亦都睇到就好直接嘅嚇，咁所以嗰個因素舊年係相當清楚。但對上嗰年我哋做咧，咁因為本身社會運動都係平靜咗啦，因為限聚令啊等等嚇，咁反而係一啲其他嘅一啲因素嚇，即係包括傳媒係咪發揮到嗰個監察嘅功能啦？有冇足夠嘅法例去確保記者採訪嘅時候可以順利獲得嘅一啲資訊啊？這個譬如查察遇到嘅一啲問題啦，咁以至於係媒體機構裏面佢哋感覺到即係有壓力咧？呢啲因素係更加突出，而係完全反映咗喺今次嘅調查裏面。咁反即係整體就反而就係見到咧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添啊，就係傳媒即係作為一個第四權所謂看門狗，係咪能夠做到監察政府啊，或者一啲？一啲有權有勢嘅人咧，無論公眾同埋嗰個傳媒工作者咧，其實都覺得係削弱咗。而呢個我哋嘅睇法或者個調查裏面亦都幾清楚咧，覺得超過八成幾嘅人咧，覺得個責任喺一個政府嗰度。 但特別在即係今次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嗰個指數嘅評分。可以話同公眾嚟講係有啲分歧嘅，即係新聞從業員嗰度咧就係連續兩年係跌啦叫做，咁但係公眾嗰度咧就係有少少回升添嘅，嗰、那個差距係越嚟越大嘅，嗰、那個就係咪純粹就係前線大家睇嘅嘢唔同嘅啫？ 其實主要係喺公眾問公眾嗰度咧有一條題目咧，其實係就係即係講到我哋喺採訪嘅時候即係。執法人員啊等等，咁呢個因為太明顯係過去嗰年，因為本身係冇一啲社會運動嚇，咁屬嗰個數字咧，其實係拉高應該話係將其他嘅因素咧有少少係扭曲咗嚇，咁因為其他幾啲因素其實都係符合 即係傳媒工作者嗰個睇法都係差，都係差咗。 嗯嗯，今次調查就頭先你話二三月做啦，咁之後先至有即係法庭對於之前查察嗰個嘅裁決嘅。咁我見到咧，而家有啲針對即係記者查察嗰個限制啦，咁有啲人都建議話，係咪可以成立一個嘅法定獨立或者係自律嘅組織，係記者有一套嘅私隱守則去遵守嘅，咁啊去處理一啲如果傳媒機構係侵犯私隱的投訴的，就可以繼續保持翻做一啲偵查新聞的工作啊，咁有啲咁嘅建議啊。其實今次記協佢調查入邊有冇提過呢一啲，或者你哋點睇有啲咁嘅建議咧？ 呢建議其實係有啲唔係太明白，即係而家嗰個運作，因為本身有私隱條例嘅，其實嚇，咁我諗任何人都要守法嘅。二咧就係、是、香港係冇一個即係所謂法定嘅一啲即係傳媒組織所謂自律咁，但係亦都有一啲業界同埋社會人士組成嘅一個評議會，佢哋係有處理一啲投訴。三就係、是、其實每一個機構咧。每一個機構其實都會收到一啲讀者嘅投訴啦，有時可能一啲內容，可能一啲更正，需要一啲更正嘅嘢啦。咁而每一個媒體亦都有一啲即係內部嘅一啲嘅操守指引啦。咁內容其實大致上都係相同嘅，都係同一啲行業間即係一啲好基本要守嘅嘢。咁公眾其實係有一個監察，有一個監察喺度。咁所以如果係一啲查察，佢用咗你係一啲作其他嘅用途啊，或者甚至一啲違法嘅行為咧，其實係有足夠嘅而家嘅法例啦，以至於係輿論啦，同埋個機構本身其實都係要回應，唔係話完全係冇零監察零。即係零監察咁樣嘅一個狀況 嘅嚇。嗯，針對今次你哋做嘅呢個新聞自由指數嘅調查啦，你哋會點樣跟進咧？頭先我聽到你話，即係嗰個責任好多時都可能落喺政府方面嘅，行內自己有冇嘢可以做咧？又， 我哋好希望，即係其實有好多具體嘅問題，包括查察嘅問題咧，即係同唔同嘅部門即係傾。咁但係過去嗰一年度咧，其實就呢啲問題咧。係無論係處啦，或者一啲政策局咧，其實都冇回應到我哋嚇。呢個係但係呢個係會好實在地，其實係影響傳媒發揮監察個功能。而呢個其實係影響公眾利益嘅，我哋會覺得嚇。即係如果傳媒失去咗呢個功能， okay. 好啊，唔該曬楊建興，同你傾到呢度。楊建興咧就係記協嘅主席嚟嘅。咁啊，就住咧頭先講到記協呢一個嘅新聞自由指數嘅調查啦，見到保安局咧都有個回覆查詢嘅時候都有個嘅講法嘅，就話咧香港國安法咧已經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咧應當尊重同埋保障人權，依法保護居民根據基本法啦、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係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嘅國際公約咧，適用於喺香港有關規定享有嘅權利同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但呢啲權利咧同埋自由咧並非絕對，並可以咧係保障國家安全啦，或咧係公共秩序為由受到嘅限制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